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3集。听到黎的话，果不其然，娘亲眉开眼笑。 饿了呀，马上就给你们弄吃的。 说着冲着厨房那边喊道， 小修啊，快炒几个好菜来。 砰的一声，橙子摔倒在台阶上。 我没听错吧，小修？不会吧。 眼前浮现出果果的那条短信。 你家新来的伙计好帅呀。 接着有一只脚很实在地踏在他按在台阶上的手背。 啊！ 惨叫一声，抽回手，用力地甩着，牙缝里丝丝吸着冷气，抬脸看向这一只行凶脚的主人黎。他面无表情地俯视着他，淡定地说，啊，不小心踩到的。然后抬头前行，头也不回。橙子垂着石阶抓狂了，这个家伙踩到的难道不是自己的纤纤玉手，而是一坨狗屎吗？落落大方一脚下去，然后不但半点歉意也没有，反而用那种很嫌弃的眼神看着自己，就差到沙子上去蹭蹭鞋底了。哎，养儿不教主人之过啊，他这个主人是不是应该好好驯化一下野生动物的野性了。台阶上方传来娘亲的召唤， 黎呀，来凉棚底下坐着歇息一下。哎，橙子，你趴那儿干嘛呢？还不快去端杯果汁来。 嗯，娘亲，虽然我不是您亲生的，但他铁定也不是您亲生的呀。他不就是对您笑了一下，叫了声阿姨，然后说他饿了，您就彻底沦陷，视为己出了吗？嗯。 万分哀怨的橙子爬上平台，一眼看到那个半开放式的蓝色铁皮屋前，那个正在烧烤架前忙着烤鱿鱼的身影，那不是金光闪闪的小修，还会是谁呢？梦游一般前行，爬到烧烤架前，仰视着熟练地翻动着铁签的小秋，皮肤泛着古铜的光泽，脖子上挂的粗大金链子随着动作微微晃动，黑色的眸子忽然看向橙子，一个璀璨的笑在眼前一闪，橙子的脑筋顿时短路了。 貔貅给我家打工，这等史上空前豪华的牛叉伙计，敢问哪家店子雇得起啊？ 半边身子忽然发冷，越来越冷。嗯，是冷空气清洗了吗？忽然一个机灵，从短路状态中苏醒，这才发觉冷空气的根源。凉棚底下离那一双越来越阴寒的眼睛。 他又怎么了？干嘛又拿眼神鞭打我啊？ 娘亲的身影适时地阻断了那个目光，看了一下女儿。 很好，很正常。第一次看到小修的女人呐，都跟你一个德行。 说话间，忽见自家女儿一双颤抖的爪子向着小伙计摸去，啪，娘亲一掌将那个爪子打落。 哎，只许看不许摸，这是本店的规矩，你也不例外。 哦，娘亲你不知道呀，你家的小伙计是貔貅呀，左手摸左手抓钱，右手摸右手发财。 一个拖了两杯果汁的托盘被塞进他蠢蠢欲动的手里。 去给黎送过去。 橙子拖着果汁魂不守舍地飘到凉棚下，视线还呆呆地粘在烧烤架前的人身上，一杯果汁忽然抵到他唇前，猛地灌进嘴里。 渴了吧，小主人，请喝果汁。 黎阴恻恻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橙子险些没有被呛死，咳了半天才顺过气来，哀怨地抬眼看向自家宠物。黎已经收回那只玻璃杯子，闲闲地抿了一口，眯着眼慢慢地咽下。看着黎长睫下闪动的威胁光芒， 橙子大体明白为什么之前被踩手，之后又被灌果汁了。记得同事说过，他家里先是养了一只猫，后来又收养了一只狗，小狗在进门的当天就被猫抓花了脸，并且以后的日子里，只要主人摸一下小狗，之后必定会被猫拐到无人的角落，按着猛挠。橙子得出结论，宠物也是会嫉妒的。他弯了眼睛，凑到梨面前，调侃道： 你嫉妒了？ 梨的脸忽然上了一层粉红，将杯子抵在唇上，假装忙着喝果汁。本来狠盯着橙子的目光柔和了下去，还软软地撇向一边。橙子笑了，伸手拍了拍他头发。 哎呀，放心了，我不会因为家里多了只貔貅啊，就不喂你了。 咯吱一声，梨的牙齿狠狠咬在杯沿上，几乎要把杯子咬破。这一声脆响，惊得橙子抬手捂住自己嘴巴。哎，奇怪啊，他为什么要捂住嘴巴？难道潜意识里感到嘴巴受到威胁？目光移向那只因为某人的愤恨而饱受啃啮之苦的杯子，忽然意识到，这就是方才灌过他的杯子。梨间接地咬了自己一口，很显然自己又惹到他了。爬行动物的心思可真是难以琢磨啊。橙子却没有心思安抚他的莫名躁动，压低声音问， 小修是怎么会到我家打工的？ 有什么奇怪的？他那种见钱眼开的物种，只要给钱他就做。离恶劣地破坏小修的名声，硬生生地将光芒万丈的神兽说成了一个贱货，一只盛着烤鱿鱼和烤肉串的盘子被重重搁在桌上。小修长腿一迈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不满地看向正在努力败坏他形象的人，蹙起眉头明确地表示， 我听见了。 看到他过来，黎迅速伸手抓住橙子的两只爪子按在自己面前。 哎，你做什么？ 娘亲说了，不许看，不许摸。他擅自篡改了娘亲的命令，仅仅改了一个字而已，应该不会有人介意的。橙子却被头两个字惊到，以致没留心他的小诡计，低声警告道， 叫阿姨，娘亲不是你叫的。 那边小修的眼睛里却浮现出一丝嘲讽，看向他朋友， 连娘亲都叫不得，这么说你们俩还没有 离的眼光一立，硬生生将他后面的半截话给瞪了回去。小修咽了一下口水，不服气地撇了撇嘴， 笨呐， 再多嘴当心些。离冷冷丢过去一句威胁， 我是龙母的演播者七月湖心，要多多订阅评论给我们点赞哦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